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的电影，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全美开画票房冠军，德州电锯杀人狂 3D 今日埋身虐杀。 哇 ，Jackie Lin 真的好劲啊！ 我唔试过都唔知道，原来真系得嘅。 Jackie Lin 梗系点啦？ 信我啊 ，Jackie Lin 超点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kie Lin 都唔识，梗系啦，暗疮啦。 有 Jackie Lin， 冇暗疮。 是不是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e Lin 电话几号啊？ 任何类型的暗疮都可以治愈的，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找 Jackie Lin 帮手，他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kie Lin 冇暗疮。 想减肥又不想辛苦，仲要有得玩又开心，同埋平通全香港，快啲嚟丽晴美学坊 Belly Dance Corner 啦！佢哋有减压瑜伽班、烧脂印度舞、健体排排舞、塑身肚皮舞等等，自己 book 场练习都得噶，而且仲有多款跳舞衫出售，而家星期日仲有免费试玩班添。想知详情，快啲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询，我去报名先啦。 香港呢个立法会议会系一个世俗嘅立法会议会，我哋嘅法律里边系有宗教自由嘅。我想话俾你听，你哋信嗰个教，第一句教义就系唔可以信有其他嘅神。如果我哋而家话宗教自由，要諮詢，不可以歧視人家有其他宗教的話，你是不是投反對票？ 逢星期六晚九點半，妄想最大黨，我是香港人網。 靚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鮮辣新口味，好特別。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它的新鮮手切肥牛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亦都遠近馳名。靚煲王仲係衛生署認證嘅有形食肆，嚐一嚐靚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梨林村行好運，許個願唔好等。由盛事基金贊助嘅香港許願節2013，由農曆年初一至正月十五喺大埔林村舉行。今年新增传统文化美食街及巨型许愿风车，适合一家大小参加。农历新年约定你去抛宝碟啦！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啊！咁樣咧，頭先咧，即係講咗好多好多基本嘅概念嘅嘢啦，即係點解經濟周期咧，即係明明係人做出嚟嘅嘢好似，但係其實咧，又人本身咧又咁難咁掌握到啊，甚至係預測唔到嘅咁樣樣啦，好啦，咁又講翻少少歷史先啦，講完啲抽象嘅，又講翻啲現實嘅先啦。現實嘅話咧，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喺歐洲啦，我哋睇歐洲佢哋嗰啲當然嗰個經濟嗰個記載咧係比較上係詳盡啲啦。原來喺呢一個早喺17世紀嘅時期咧，就已經咧係出現過一啲咁樣嘅經濟嘅泡沫嘅爆破嚇，咁嗱有其實嗰陣時咧有係三大嘅呢個咁樣嘅經濟爆破嘅，係好出名嘅。一個咧就喺1637年，呢個咧就最好笑嘅其實嚇，即係如果好多讀過經濟學史或者金融史嘅人咧，都聽過咧叫咩咧叫鬱金香狂熱啊。咁啊，鬱金香大家知道荷蘭最出名嗰種花啦，叫嚇 tulip 啦，係嘛 tulip。咁但係佢叫做 tulip mania， 即係發咗癲咁解啦嚇 ，mania 咁解。個 tulip mania 咧，原來當其時咧就唔知點解咧，啲人係就話當時即係而家嘅土耳其同埋仲即係包括埋周邊嘅地方咧，就是、一個好強大嘅叫奧圖曼帝國啊嘛嚇。咁但係奧圖曼帝國咧，就好多人就話奧圖曼嗰度啲人咧就好中意鬱金香嘅。就咧，於是咧就可以咧幾多錢咧都願意出嘅咁樣，就係、是、嚟去買啲靚嘅鬱金香。咁啊傳下傳下咧，於是有啲人乘機用呢樣嘢嚟賺錢。咁啊，但即係一傳十，十傳百啦，就搞到咧啲人咧就將嗰啲鬱金香就炒啦。咁但越炒咧，啲人就越覺得哇，真係有利可圖喎、啊，越炒越高，真係賺到喎、啊。因為真係紅係呢啲嘢咧，一定之前咧有甜頭，有人係真係著數咗癲先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嘅泡沫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去到後嚟咧係瘋狂嘅，瘋狂到點咧？即係有人統計過當時咧，竟然咧一個咁嘅即係鬱金香啦，係嘛？當然佢都唔係，梗係未開花嗰啲啦，開咗花都唔值錢啦。 但佢係一個鬱金香咁樣嘅，即係花蕾咁樣嘅，所謂靚啲嘅咧，竟然可以賣到咧嗰個價錢咧，係一個當其時嘅一個中等嘅，俾一個工匠啊嘅一年嘅人工可以賣到，哇！你話係咪癲咗啊？咁但係當然到最後都係爆破，咁啊哇！好多人咧就真係傾家蕩產啊，變咗係咪啊？咁呢個咧就已叫做鬱金香嘅狂熱咧，其實係1637年啊，大家諗下，所以有好時咧，你會硬係點解人類永遠都唔會學精嘅咧？係嘛？我哋重複又重複嘅咧咁樣。咁然之後咧，跟住落嚟咧，嗰兩個咧就好時間上好好相近嘅，都係1720年嘅。一個就係1720年嘅頭，嗰、那個就叫南海泡沫啊，就叫做 South Sea Bubble。咁點解叫南海呢？其實咧，同我哋中國嘅南海完全一啲關係都冇。但當其時有間公司就叫做 South Sea Company 嚇、啊，就係、是、叫南海公司。咁佢就話做好多好多各類型嘅投資嘅。咁但係咧，又係俾人炒起上嚟啦，就是、以讹传讹咁啊，即係話話呢個都係前景無限咁樣啦，即係抌好多錢落去啦。咁又確實係之前有好多人哇，真係就賺咗好多嗰個回報，好緊要。咁於是炒得好厲害，咁南海泡沫咧嗰個股價咧喺短短咧係曾經喺幾個月入面咧係由咧每即係一股咧係120磅，佢都好貴嘅啲股票啊，竟然咧就上升到咧1000英磅，120磅去到1000英磅，咁啊好緊要，咁但係到頭來唔使講，都係爆破啦，咁啊爆好似鬱金香一樣爆破，咁樣咧其中一個損手爛腳嘅，你估係邊個咧？講出嚟笑死人，就係鼎鼎大名嘅。即系牛顿啦，牛顿作为科学家咁啊，真系好巴闭啦。但系咧，作为投资嘅咧，好多人都咁讲啦。所以大学教授咧，通常啲投资都系好差好差噶。 其实会唔会根本就系咧，尝试去投资上者预测人类嘅经济状况咧，都系失败。 你可以咁讲啦，我唔知啊，你即系翻唔到去问下牛顿佢个动机。我谂佢都系想赚钱多嘅啫，系嘛？但系咧，今次佢受到好大嘅教训啦。咁啊，佢咧就蚀咗好多钱啦。咁呢个就系叫南海泡沫。咁但喺同年啊，1720年嘅夏天咧，咁有另外一間咧，又係啊，叫做密西西比泡沫啊 ，Mississippi 啊，咁今次咧就係講咧，就話又開發咧，即係當其時北美洲啦，即係中南部嗰度咧，就密西西比河流域啊，又係有間公司咧，就話哇，我哋會點樣投資落去啊？哇，個前景點樣犀利啊？咁樣樣有好多人投資，咁樣咧，曾經咧嗰個嘅股價咧，亦都係升咗咧，即係成40倍咁多嘅。你諗下40倍喎，咁但係哇，好多人好開心賺到好多錢啦。但係到頭來最後咧都係爆破啊！咁又係好多人好慘。咁呢三個咧就係即係好出名嘅泡沫嘅事件。 如果從啲事件裏面睇咧，會唔會就發覺原來真係可能一啲咁無聊？係啊，一啲呢啲原因其實可能我諗。好多噶啦，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哦，呢、這个产品又会好值得投资。 系啊， 咁就由呢咁少嘅嘢，咁就发生咁多影响全世界嘅事件啦。所以就其实呢个经济周期咧都系好难预测，同埋系非常之 冇啱啊。咁所以好多人就开始尝试去预测佢啦。咁但系咧。嘗試預測嘅過程入面咧，即係如果咧，我哋而家講下講下講到去19世紀啦嚇，即係但係19世紀到20世紀初，但係咧啲人又係已經其實19世紀咧都有幾次呢個咁樣嘅嚇經濟周期嘅嚇，有一個咧就叫做係1825年嘅大恐慌啊 ，panic of 啊，即係1825啊嚇，即係就喺拿破崙嘅時代之後啊咁樣有好多呢啲事件。咁我哋唔講啦，但其實我哋講到咧即刻咧已經去到20世紀近好多嘅，當然大家就係、是。即係都會即刻諗到好出名，就好多人都將08金融海嘯同佢相比擬嘅，就係咩啊？1929年嘅華爾街，我哋叫大冧市嚇、啊，即係台灣人中意人哋人個名啊，即係我哋都學啲中文叫大崩盤啊嚇，佢哋中意叫崩盤嘅，即係嗰個股市冧嘅嚇，即係冧啦。咁樣咧，呢、這個1929年原來就10月29日啊，叫做黑色星期二嘅時期咧，哇！突然間就恐慌性啦，個個都拋售咧，就冧到不得了。咁嗰陣時咧，因為整個美國啊嗰、那個國民生產總值咧嚇、啊、就下跌咗，後嚟咧即係計翻出嚟咧係成30%。而所個股價咧，亦都即係股票嗰個市值，亦都蒸發咗咧，超過成30%嘅。咁而咧個失業率最高嘅時期咧，係上升到去咧成25至30% 嘅曾經。咁而當其時咧，成個世界都受到牽連嘅影響嘅。咁而嗰個國際嘅貿易咧，係最嚴重嘅時期咧，係跌咗成50%嘅。咁所以你講真，08金融海嘯比起上嚟咧，都仲係差一截。當其時，實際上咧，嗰個咧喺美國咧，好多人咧，直情係要排隊咧， 嚇嚟去等嘢食啊！唔淨止係失業救濟金啊，佢直情連食都冇得食，因為直情冇收入啦嘛，嚇、啊、即係失業啦嘛，直情咧就係要有啲政府要整啲一檔檔出嚟咧嚟去係。派發啲食物俾佢哋食咁樣嘅，咁呢一個咧就是著名嘅所謂啊三十年代嘅叫做大衰退，已經唔止衰退添啦，而且叫蕭條添啦。其實咧就喺經濟學上面一般咧係有分嘅，因為嗱即係最興旺嘅時期啦，就是繁榮啦嚇，但繁榮之後咧就會衰退啦，咁但衰退之後咧就會係有蕭條，唔係即係應該話衰退之後嘅，如果係最差嘅時期咧，我哋叫蕭條，有時未必去到。而家嚟講咧，其實外國咧好多專家都喺度拗緊。咁但係即係一般嚟講，嗰個定論都係話今次08金融海嘯都未去到蕭條，即係因為一個咧英文叫做 recession 就係衰退。咁樣咧，但係當其時叫做咩咧？即係三十年代啊，上世紀嗰個咧就叫做 Great Depression， 就係大蕭條啦。啊，大蕭條咧，即係仲差好多嘅。好啦，咁樣咧，但係最有趣嘅就係話嗱，呢一個咁嘅1929年去到成三幾年啦嚇，其實咧先至慢慢復甦，亦都好多人都講咧，根本當其時就係羅斯福啦，好出名嘅 Franklin Roosevelt 啦，當然佢提出一個叫新政啊 ，The New Deal 啦，咁佢就係起用呢個海恩斯呢個英國經濟學家嘅理論啦，就推行一啲咁樣嘅政策啊，財政刺激政策咧，就係即係力挽狂瀾於既倒啦，咁樣咧令到美國嗰個經濟咧開始復甦，咁但係咧即使去到三十年代末咧，其實都未完全復甦得曬嘅，而美國經濟真係全面復甦，而且仲勁過以前咧，係全靠打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就是、所以某一程度上他就是一个战争的最大受益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死了不少人，但是在经济上来讲他真的打完仗之后哇仲蓬勃过以前很多，就当然也都成为了世界的一哥啦、但是到现在又焦头烂额很多问题啦。好啦，但是呢我们首先呢就看一样东西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大萧条离现在隔几年呢是70几年，七十几年前的事啦，系嘛你谂啊？但系竟然咧，原来睇翻好多嘅文献咧嘅讨论咧，关于呢个大萧条嗰个真正嘅原因咧，竟然都仲拗紧嘅。嗱呢样嘢真系好有趣啊！即系一般嚟讲，你谂下，如果物理学啊、天文学啊、化学、生物学啊咁样样，系嘛？你七十几年有乜嘢都已经解释晒啦，系嘛？已经过去晒啦。但系经济学就系咁样样，竟然到今时今日咧，都仲系有唔同嘅学派。各持己见、就是说其实这样的有不同的见解的、这样呢就这个见解呢其实、即反映很多不同经济学派它的基本立论是很不同的、亦好时呢就叫做叫鸡先定蛋先的问题、鸡先蛋先。或者大致上呢我们分为呢就是、两大派。一派呢就是叫做外因论。外因论。咁樣咧叫 exogenous 嘅 explanation，exo 就即係外面嘅、一班咧就叫內因論就 endogenous。 嗱，其實咧呢個外因內因咧其實好重要喎，呢個分嘢點解咧？嗱，外因論嘅意思就即係話咧，其實呢個經濟嗰個咁樣嘅衰退咧，咩爆破都好啦，其實係同嗰個市場嘅運作基本上係無關嘅。佢個原因係個市場以外嘅嘢，即係話咧，其實呢個市場。即係當然喺佢心目中就叫自由市場啦，或者叫做完全競爭啦，係叫 perfect competition 一個 free market 咧，係冇問題嘅。佢係自己咧係會識得自我修正，即係自我調整、自我修正嘅。咁樣最後係達到呢個均衡狀態 equilibrium 嘅。咁所以咧，點解會出現呢啲咁樣嘅咁大嘅波動咧？係嘛咁激烈嘅動盪咧？呢啲咧係必然係因為外在嘅因素所引起。 譬如好似頭先講打仗嗰啲啊， 呢個就最明顯啦，冇錯啦，呢個打仗係最明顯嘅。咁但係佢哋咧所歸類出嚟嘅呢啲咁嘅外因咧，有好多方面嘅。佢哋認為係政府嘅干預。必定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啦、各种的条例啊对市场的扭曲啊是吧，就是这件事呢当然其中一个就是譬如政府很多时呢发行这个债券啊、是吧控制那个货币供应啊有这个调节那个利息啊有税收啊有开支那么好多种方式呢即是对那个商业上的运作的规管啊，那所有这些政府的叫干预呢就是这个叫外因啦、咁另外呢亦都可能係因為佢啲工人啊即係集體談判組織工會勢力過大，於是影響個市場運作啊啲工人啦。咁第三呢就係當然呢佢亦都唔係淨係鬧工人嘅，就係可能佢話呢好多時呢啲咁樣嘅企業呢就越做越大嘅時期呢於是出現咗壟斷啦。 壟斷啊，企業大啊嘛，係嘛？誒，即係無論係呢個寡頭嘅壟斷啊，因為獨佔嘅形式啊，咁佢就即係扭曲咗嗰個市場啦。因為你知佢過去佢哋講嘅市場咧，其實基本上就係講自由市場啊嘛，嚇一個自由市場。咁如果你已經一個好龐大嘅壟斷咧，已經嗰個唔係一個自由市場啦。咁樣咧，另外一個咧就可能係外來因素就嘅衝擊，就可能係一個新嘅科技啦，係嘛？新嘅科技咧就係令到呢個市場咧就出現動盪啦，嚇咁亦都會有嘅。啊，譬如突然間令到好多有啲行業咧係完全自動化嘅，機械化自動化嘅，咁你咪大量失業咯，係嘛？咪出現動盪咯，係嘛？咁另外一啲咧就好似你咁講頭先，就係、是、有天災有人禍啦，係嘛？譬如呢個係農作業失收啊，嚇、啊，或者咧就打仗啊，嚇、啊、咁地震啊樣都好。咁所以咧佢話千錯萬錯 都 唔會係。 唔係市場錯， 唔係市場錯，冇錯啦。呢個咧就叫外因派。咁呢外因派咧，其實喺以前嚟講咧，就係、是、當然係古典學派，或者後嚟嘅叫新古典學派咧，叫 neoclassical 嘅 school 咧，其實都基本上咧係一個外因派嘅，即係佢哋係信市場嘅。咁但係後嚟另外咧一派咧，就叫做奧地利學派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咧，其實就係一個最出名嘅。啊！佢哋到今時今日咧，其實都仲有一定嘅信徒嘅。啊！但係當然佢唔係主流嘅，即係喺而家嘅經濟學界嚟講咧，佢唔算係主流。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就叫做海耶克。海耶克咧嚇、啊，當時就係同弗利文咧兩個最鼓吹呢個自由經濟噶嘛。咁但係海耶克咧，佢就係奧地利學派嚇嘅一個祖師啦。當然佢一個再比佢早少少嘅叫做咧，係叫做 von Mises 咧嚇。啊呢、這個米薩斯咧，其實亦都係好出名咧，就係鼓吹呢樣嘢嘅。咁佢哋基本上係信咩咧？就頭先講嘅叫薩爾定律啦。薩爾定律就係話咧，其實咧你嘅生產咧係自然會製造你嗰個需求，或者話你嘅投資就自然咧就會係製造你嗰個消費。所以大家永遠都逆回吹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如果係生產嘅時期，你必定要請工人噶嘛，請工人你要俾工資佢噶嘛。咁俾工資佢嘅時期，嗰啲工資始終要使噶嘛。系嘛？咁所以個問題，你生產幾多嘢，你就會請幾多工人，俾幾多工資，到頭來嗰啲工人又會買翻嗰啲嘢，變翻需求噶嘛。所以佢就話 production 咧就會 create its own demand。所以咧佢叫做薩爾定律。所以佢哋係相信呢樣嘢。所以永遠咧，佢仲有一個術語嘅添啊，好得意嘅。佢叫做 market clearing 啊 ，clear 即係清咗啲嘢去啦。咁所以咧，佢有個即係中文嘅譯名咧，有個都幾難聽嘅，叫做市場清算喎。咁你知清算唔係幾好聽啊？你知大陸嚇即係成日俾人清算啊咁樣。咁有啲人咧就譯做市場結清，即係結算，然後清咗佢，叫做 market clearing。咁呢個咧就係外因論啊，外因派嘅人咧就係信嘅，信呢樣嘢嘅。好啦，咁但跟住落嚟咧，另一個就有趣啦，就係叫做內因論啦 ，endogenous 嘅。咁內因論咧最出名嚟講咧，當然就係頭先講過三十年代嚇嘅大蕭條之後，啊即係羅斯福所推行嘅新政咧，就係基於海恩斯經濟學，而海恩斯咧啊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咧嚇，佢就係最有名最有名嘅經濟學家。咁啊啲人後嚟自然叫嗰套經濟學叫海恩斯經濟學啦。咁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內因論，佢即係話咧，其實市場個均衡咧靠唔住嘅。即係佢唔一定咧係達到呢個均衡嘅，即係雖然有啲人話講佢話長遠嚟講應該係嘅喎，咁佢有個名句嘅 Jeffy， 可能你唔知問聽，佢話啊你講得冇錯嘅，佢話 in the long term 啊，佢話 bu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all be dead 嚇、啊，佢話如果你講長遠嚟講，長遠嚟講我哋個個都死曬添，係嘛？咁意思即係話你而家唔係講長遠，因為遠水就救不得。近火嘛，你而家个经济系衰退系萧条嘅时期，你唔好话啊个市场始终都要均衡嘅，但系嗰阵时已经啲人系失紧业，系冇收入，系饿死紧啊嘛。 即系佢主张咧，就政府要做啲嘢嘅。 冇错啦，所以而家我谂好多人都知啦。讲真，零八金融海啸之前咧，其实世界上好多人已经忘记咗海恩斯啦，因为咧已经被芝加哥学派咧吓扫咗入去，所谓以为扫咗落去嗰个地毡底或者系历史嘅垃圾堆，系嘛，已经系一次过咧系否定晒，但发梦都估唔到咧，就突然间嚟个咁嘅零八金融海啸，哇！于是咧就实全世界各国嘅政府咧就喺个笼底嗰度咧柜桶底咧就抄翻出嚟咧，就要用翻海恩斯，就系要政府出嚟干预，而且咧就要进行大量嘅投資，要進行呢個刺激經濟啊，係嘛？就貨幣啊放寬啊咁樣樣啦，係嘛？咁當然而家嚟講咧，即係佢大量印銀紙咧，就唔係真係海恩斯嘅。大量印銀紙呢個咧，最多都只能夠話貨幣學派啊，因為遲啲我哋會再詳細講講啦嚇。就即係話咧，你嗰個貨幣嘅供應， 咁但係咧，即係你控制個貨幣嘅供應咧，係咪真係救到個經濟咧？即係而家就大家都係拭目以待啦。我哋就真係好憂心啦，憂心忡忡啦，係嘛？咁但另一個我想講個內因論咧，就頭先介紹過嘅馬克思啦。佢好明顯啦，頭先我都講，佢一定係信內因論，即係話咧，其實呢一個咁嘅經濟嘅動盪咧，又或者叫經濟嘅周期咧，係喺我哋而家呢個資本主義嘅制度入面咧，係一種固有嘅嚇一個結構性嘅缺陷嚟嘅。是啦，是冇辦法根治得到嘅，根除唔到嘅，所以佢必定不斷咁樣嚟咧，而且係越演越烈嘅，係嘛？咁樣咧就都其實咧，海恩斯同埋馬克思咁啱，大家都有個斯字啦。咁啊，其實兩個咧都係有佢嘅接近嘅地方嘅，即係佢都係指出呢一個所謂嘅市場嘅機制咧，其實係有係佢自己本身咧係會產生嘅缺陷，或者我哋叫做市場失效啊，嗰個名叫做 market failure 啊 ，market failure 噶。咁但係兩個咧。即係嗰個立論咧，同埋個結論啊，可以咁啊出發點同結論咧都好唔同嘅，因為咧海恩斯基本上咧佢都係擁護資本主義制度嘅，佢只不過即係話咧就資本主義制度嗰個咁樣嘅嚇好順暢嘅運作咧，係必定要我哋咧其實係即係如果借用呢、這個呢、這個諸葛亮嘅講法咧，叫縮夜休勤啊，縮夜休勤即係話其實你係要不懈嘅努力，係嘛？你係要不斷監察住佢。同埋不斷咧要係幫手做調整嘅嚇嚟去規管嘅嚇咁樣咧，令到佢先可以係保證佢嘅暢順嘅運作嘅。咁但係佢個出發點都係話我哋係應該係維護呢個制度 市場 嚇、就係、是、資本主義制度啦，基本上嚇、市場經濟。咁但係咧，馬克思嚟講咧，佢就係話今呢樣嘢咧係唔值得維護嘅。因為佢係資本主義制度呢樣嘢咧，基本上係不公義嘅。不公義，咁所以咧，佢分析完呢個咁樣嘅經濟嘅周期，其實佢叫做危機啊，叫做 crisis 添啦。咁佢話咧，其實實際上呢樣嘢咧係冇得救嚇。你其實你越去救佢咧，你就只不過咧將來會死得越慘。即係佢個結論係咁樣樣啲嘛。你只係將個問題拖延咗咁解嘅啫。咁所以最後咧，你都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問題就擺住喺度， 係啦， 過後個問題啦。 其實講真喎。而家過去呢四年幾就有少少咁嘅類似啦，係咪啊？其實你話我哋嗰個零八金融海嘯嘅問題係咪解決咗咧？梗係未解決啦！你其實即係將佢嗰即係拖延咁解啫嘛。 我哋又聽話係零八金融海嘯咧，其實呢個都係呢個外因論嘅講法咯。因為佢哋咧會用海嘯呢個字咧，就係一個好似大自然災害，就係唔係人控制嘅。咁你睇得到，其實呢個都係俾佢哋影響咗，我哋先會用呢個字。 嗱，咁又咁睇。呢個咧我真係唔知咯，我哋要考據一下先呢個啦。究竟零八金融海嘯呢一個名稱咧係邊個最先用嘅？因為喺外國係冇呢個名稱嘅。外國佢都係一般嚟講係嗰個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嘅啫，係金融危機嘅啫。但係咧就海嘯 tsunami 呢樣嘢咧係我哋即係中文入面用嘅，就唔知邊個提出嚟。不過你係講得有意思嘅，咁你即係。有啲人就話我用海嘯就形容佢嗰個可怕啦，係嘛，即係個規模啦。咁但係咧，亦都可能咧背後有少少隱含就話，呢個係外來嘅。 因為好似風暴又係噶嘛，金融風暴07。 係啊係啊，都有個風暴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就或者想講多兩句關於海恩斯嘅經濟學啦。嗱，海恩斯嚟講咧，其實好注重咧，即係就係我哋所謂嘅嗰個叫投資。就同埋嗰個消費嗰樣嘢啦，嚇，因為講真，最重要經濟面兩樣最重要噶啦，一係你就投資，咁就進行生產，生產嘅物品嚇可以係貨財啦，可以係勞務啦，我哋叫 goods and services 啦，係嘛，即係廣義嚟講，咁樣當然咧就有人要去消費，大家去買嗰啲貨財同埋啲勞務，點解嗰個叫 consumption， 一個叫 investment， 一個叫 consumption 啦，咁但係咧佢咧就佢係用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嚟睇，講真，甚至咧就係、是。就所謂宏觀經濟學呢樣嘢咧 ，macroeconomics 咧都係由海恩斯所創立嘅。咁佢又提出咧，就係話喺投資方面嚟講，總體嚟講咧，我哋係有一個叫做總體性嘅一個投資，叫做 aggregate 嘅 output 或者一個生產嚇。但係呢個 aggregate 呢個英文字啊，即係一個總體啦。咁另一方面咧，佢整個社會就有一個叫做總體需求啦，或者簡單叫總需求啦嚇，就叫做需求總量亦都得，叫 aggregate demand。咁、有時咧，有我哋又會用一個叫 effective demand 嘅有效嘅 demand， 即係整個社會當其時喺經濟上佢個需求有幾大咧，咁啊，即係個水平有幾高幾低咧，咁樣。咁所以咧，但係其實係無論即係呢個投資抑或消費咧，原來佢都有一啲叫做連鎖效應嘅，或者係叫連倚效應啊。咁可能有讀過少少經濟學都聽過噶啦。啊，譬如喺呢個投資方面嚟講咧，原來我投資一蚊落去咧，喺個經濟體系入面咧，原來得出嚟嘅效益係唔止一蚊嘅，因為原來一路投資落去咧，其他人咧就一路咁樣咧，即係有個連倚效應咧，可能會多過一蚊。 是幾倍都不行 的。我買完嘢食咁就請咗個人啦，嗰個人好似頭先咁有個循環，佢又買其他嘢食啦。 冇錯啦，咁呢個咧佢哋得出嚟嗰、那個即係術語叫做 multiplier， 叫做乘數效應嚇、啊，或者叫倍數效應 multiplier effect 咁樣。咁但係即使喺消費度咧，原來都有一個類似嘅一個漣漪嘅效應啦，叫做 accelerator 啊加速器嘅效應咁樣嘅。咁於是咧，佢就會嚟分析呢一個咁樣，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平衡到呢一個投資同埋消費咧？咁佢又發覺原來淨係靠市場係唔夠嘅。咁好多時當市場失效嘅時期咧，你就政府要介入啦。咁譬如佢咧就講，當然亦都講到咧，其實經濟咧其實歸根究底咧都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好多時一個信心，如果你好強嘅時期，經濟就好興旺。但係當你嘅信心一逆轉嘅時期，即係我哋有所謂心紅啦，係嘛？個個心紅嘅時期，哇！個個都願意投資，個個都願意消費，係嘛？但係咧，好微妙嘅一個心理狀況咧，啊，呢個係一個社會集體嘅現象嚟嘅，就係由心紅咧，突然間會變到心怯嘅，係嘛？即係你一諗嘅時候，咦？唔係，冇可能咁樣繼續落去嘅，樓價冇可能咁繼續升嘅，升到比天高咧嘅，係咪啊？啲股市冇可能升到三萬點、五萬點嘅。你突然間有一個 moment 咧，有一個時刻咧，你個人咧就會虛怯咧。當你一虛怯嘅時期咧，其實就係個轉捩點。但係當你去到，但係咧佢又唔係完全講嗰個心理因素嘅啦。佢嗰個邏輯嘅推論咧，即係佢係咁樣樣。佢話，譬如好簡單，突然間我哋嗰個所謂總需求量咧係下降不足。不足嘅時期咧，因為個信心問題啊，消費不足啦，個需求量不足嘅時期咧，咁啲企業咧啲嘢賣唔曬啦，咁個利潤係咪下降啊？但系利润下降嘅时期，咁佢就会系缩减嗰个生产啦，系咪啊？缩减生产嘅时期，当然佢请少啲人啦。请少啲人系咪会引致失业啊？但系失业嘅时期咧，于是咧就好多人就人浮于事咯，系咪啊？好多人搵唔到工，搵唔到工咪愿意可以接受低啲嘅工资啊？接受低啲工咪即系话整体个工资水平系咪下调啊？但系工资水平下调嘅时期咧，倒翻转咧。嗰啲咁樣嘅投資個利潤可能上升翻嘅，因為個工資佢可以俾少啲啦嘛，嚇咁、於是啲嗰啲投資嘅人或者你話資本家啦，佢個利潤又會上升翻。咁利潤上升翻嘅時期咧，於是佢又生產翻多啲嘢，生產翻多啲嘢嘅時期咧，於是佢會請多啲人手，請多啲人手咧，於是又會充分就業咯，係咪啊？咁充分就業嘅時期咧，但係嗰陣時咧，於是咧你翻分鐘咧，你就變咗係請唔到人添，請唔到人時冇辦法，個工資就係點啊？就要上調啦，但工資上調嘅時期咧，於是咧佢又會令到嗰個利潤率咧又會下降，利潤率下降嘅時期，佢又會減少咗生產。咁如是者係咪已經有一個 cycle 啊？係嘛？咁你諗下，即係話可能佢最先係有少少嗰個就係所謂心紅或者心怯嘅影響啊。咁但係當你一影響到嗰個所謂總需求總量或者嗰個總嘅供應量嘅時期咧，實際上係會出現一種咁嘅惡性循環嘅。咁當你一入咗呢個惡性循環嘅時期咧，其實個市場未必係能夠走得翻轉頭嘅。係嘛？咁於是政府就要干預。嗱，呢個就係海恩斯經濟學咧，其實佢最主要嘅核心嘅思想就喺度啦。係嘛？咁而且佢甚至咁講，佢話咧。冇錯，我哋話個市場可以係有一個均衡狀態，但係佢話可以有一個均衡狀態啫，但係嗰個一個唔一定係獨一無二噶嘛，係嘛？一個水樽打洞喺度係一個均衡狀態，但係打橫放喺度都係點啊？ 又可能 都係一個均衡狀態嚟噶嘛？即係話咧，如果一個 economy 咧，佢可以有幾個 equilibria 噶，equilibrium 嘅雙數就係 equilibria 啦嚇。咁佢即係我佢當一個經濟，佢係一個充分就業嚇，而且佢又係嗰個生產好蓬勃嘅狀態，佢可以跌到一個咧係低輸出嚇、生產低同埋低就業，即係失業嘅高失業率嘅狀態，都可以係一個均衡嘅狀態，一個平衡狀態。但係呢個係一個唔好嘅平衡狀態，即係佢可以由一個平衡狀態跌到去第二個平衡狀態嘅。即係海恩斯咧，就佢嗰個洞見就喺度啦，佢嘅洞悉。所以佢話政府當時就要做咩咧？就是要真正出手，要大胆，就是要投资，就是加大的政府的开支来去刺激经济。那它的术语叫什么？叫 prime pumping， 有个 prime pumping， 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一个水泵或者气泵呢泵下去的时期呢，你第一下那一下即是你起码你要泵，譬如你想要泵走啲水，但是之前呢你第一下就接走它的时期，那个叫 prime pumping， 政府就做这件事。就係、是、咧加大嗰個就係 expenditure 啦，就係政府嘅開支，譬如就大搞基建咯，係嘛？搞好多個教育啊，或者醫療啊、社會福利啊咁樣咧，就嚟要刺激經濟，等嗰個經濟咧係可以離開呢樣嘢。 咁佢仲有一樣咧，好有趣嘅咧，就係叫做 paradox of thrift 咧，呢條有趣嘅。其實經濟學咧就有頭先我講咧，真係有啲呢啲我哋叫吊軌啊。因為佢話點解咧？因為當你一跌咗落嗰個衰退嗰個軌道嘅時期咧，你諗下經濟衰退嘅時期，你願唔願意使錢咧？唔願意啊！你而且你話係咪我應該係積谷防饑啊？係嘛？經濟差喎，但係佢諗下，如果個個都係咁諗嘅時期，個經濟會點啊？ 就 仲衰。雪上加霜嚇，呢、這個就叫做個節儉嘅吊軌啦。Thrift 英文咧 ，thrift 咧就係節儉咁解。咁所以佢就話，所以佢唔個市場唔會自動走翻轉頭，所以政府咧就要出手干預啦咁樣。好啦，哇！因為原來呢個經濟周期呢個題目係咁大咁大嘅嚇，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講咗都一半左右啫。咁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好嘛？ 我係 Swing 香港人網， 咁講最好聽。